哦， 相对你来讲， 对对，我们的那个许可外号是许三岁，是不是？许三多， 咱们这不吗？九零后。零零后， 嗯， 是吧？ 对对是。 然后咱们今天直播间 的嘉宾是一零， 还来了两位对一零后，但是这个就啊，开玩笑，开玩笑。 嗯， 那今天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就是大家上回啊路转粉的很多人，首先是我们传媒大学的教师徐丽老师啊，还有就是咱们传媒大学的啊，可以说是本科生吗？可以说 对， 还在本科生啊， 嗯， 小魏啊，简小魏， 欢迎 二位， 大家好， 大家好。 啊，对，可以把话筒稍微往上拽，离你自己近一点啊，小魏可以，对对对。然后 老师又来了， 啊，对，老师， 很激动， 老师，老师这次有什么？哎，你知道吗？老师一来，我在 就调整 在广播，突然有一种，你知道，就是啊，好像是前几届毕业这种感觉， 嗯，就有一点大哥的感觉了。 对，就老师撑腰。 但是在老师面前，我们永远都是学生，所以我要说一句：上课起立，老师好， 老师好， 好， 好，好，同学们。好，那今天呢徐丽老师和包括咱们的小魏同学就来跟咱们聊聊这个电子竞技解说啊。 哎， 上回呢咱光聊没有动把式是吧， 嗯， 咱这回呢咱就试骡子试马是吧， 拉出来溜溜是不是， 咱溜的好不好啊，嗯，咱客观就大家都看着办啊，反正我这个忘了差不多了基本是吧， 啊， 嗯， 其实徐我还是属于在学校里面有经过这样的学习，但是我当时都没有这样的机会呢。 又， 啊， 聊到这个话题了 啊，那就不聊这个话题了，没关系，今天我现场学习一下好不好， 好好好，哎， 那现在嗯，是北京时间晚上8:06了，我们一小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游戏。 声优声优优优优优。 动漫大师。 优优优优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啊，我是徐可。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非常欢迎大家来收听收看我们的漫游嗨翻天。我们九八二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我们的传统收听渠道之外呢，大家还可以来通过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以及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来收听收看。 嗯，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两位，嗯，啊，可以说其中一位是非常大咖，令这个蓬荜生辉啊，啊，就是我们中国 两位都让我们蓬荜生辉， 对，中国传媒。 星光熠熠， 他是青春活力小魏， 嗯，是 徐老师这个蓬荜生辉，非常荣幸啊，请到徐老师还有小魏，再次欢迎二位， 再次欢迎， 嗯，这个你说今天呢咱们就直接切入主题吧是吧， 是， 你说这个徐老师咱再给稍微简单介绍一下什么叫电子竞技解说呀。 嗯，我觉得电子竞技解说呢其实我们只要记住三个特性就可以， 嗯， 第一个呢电子竞技解说呢它是一个这个有声语言的创作， 有声语言 对它是一个说话的行当，嗯，其实在实质上和现在许可还有小美所做的工作呢在实质上其实基本上是相似的， 嗯 嗯， 但是它的对象是有不同的，它的对象呢是围绕正在进行的这个电子竞技赛事展开的，它的一切的内容和语言都要围绕这个电子竞技赛事来进行。那第三个需要我们记住的特性呢就是它是植根在一个大众传播的平台上的，就是它不是面对一两个人来进行的解说，它是一个要面对许多人，在一个无论是直播平台也好还是在这个网站上也好，总而言之它是面对一个很广大的群体对在进行解说， 在我看来的话就是电子竞技，其实电子竞技解说说的再简单点就是在电子竞技比赛开始的时候那个让你去跟你一起分享比赛的人就是电子竞技解说， 哎，也有一种陪伴性是吧， 对 是 对 跟在广播差不多啊， 嗯 嗯，其实你说电子竞技解说徐老师你说像咱四个要出去是不是小美应该价最高啊，美女主播是吧， 这个， 我觉得她会是在一个非常不可或缺的位置上 啊， 嗯， 比如说什么样的位置，一般就是女性的电子解说者在这个解说里面会担当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应该是三个定位吧，首先是分为一个控场解说，就是这个可以女生来做也可以男生来做， 嗯， 控场就是有点像主持人是吧，这个， 对就是控制一下比赛的节奏，有的时候可能还有一个专业解说嘛， 嗯， 专业解说有的时候嗨过头了就自己忘记比赛节奏了可能一直在自己自嗨这个时候就需要专业解说就是控场解说来，哎，你先别 说了把握节奏 看一下别放一下节奏， 嗯， 然后还有一种解说就是辅助解说，因为可能只有两个人的时候可能比赛比较激烈，可能两个人都忘住就是忘记关注于一些比赛就是很重要的点， 是 这个时候就需要辅助出来说一下，哎你看这边怎么样这边怎么样，这个时候是辅助的功劳， 嗯，再我补充一句啊，就是当我跟许可还有小魏说的已经这个 漫天飞舞的时候，当受众决定拿遥控器转台的时候，他们会为小美你而留下来。 哦， 这就是你最重要的价值。 我最重要的价值就是镜冲着镜头说么么哒，感谢大家的小礼物。 对，然后一下我们三个人的， 对 对，原来是这样。怎么觉得 这个事儿有点悲伤啊？我觉得 对，有一点点伤感。 但其实现在的电磁竞品解说大部分其实还是有很强的专业水平的，就是可以再补充很多重要知识，就是他们一般会作为一个辅助的这个座位。 嗯， 这样的话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男解说，真的很喜欢自嗨嘛，所以就是 对 他们可以有的时候真的是恰到好处的去补充很多重要的点。 嗯， 这样的话也可以让比赛的这个解说会变得更加精彩一点点。 嗯， 是是，哎呀，你看，所以小美，你看咱四个出去，你这个啊，小美大姐以后带着点我。本来我还想说， 哎呀，我就是不太懂，要是懂的话，真就是 不太懂的话，你就一直是带节奏的人 了。 哎哎哎，怎么着，小美，这还听着呢啊？怎么着，广播不打算干了？ 干干 在这儿继续，对， 当然当然当然，我还要在节目当中么么哒，感谢大家的小礼物。 对对对， 是 这小美也是撑起了我们节目颜值的担当啊。另外，你说这个电子竞技，其实之前不是已经参加这个全运会了嘛，是吧？已经纳入全运会的项目了。 对， 其实这个电子竞技，它从纳入全运会那一刻，我就觉得它其实跟体育，它也算一项体育运动了。 对，算。 那我就是第一个联想就联想到这，那你说电子竞技解说跟体育解说是从它演变过来的吗？ 其实我认为是演变过来的。我觉得徐老师当时也教过我，就是当时徐老师教我电竞解说的时候，也是从传统体育开始分析，然后告诉我传统体育一些要点，然后可以移植到电竞上面。但是他们还是会有很多细枝末节不一样的地方。 嗯，比如说， 这个有些时候呢，我们其实认为有声语言的那个就是审美的最高境界呢，是我们的语言，就包括两位主持其实也可以体会一下， 嗯， 是我们的语言与我们所表达的对象在节奏上是匹配的。比如说那个我们经常可以听到晚上这个大海潮汐的声音， 嗯，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听一下贝多芬的月光曲，我们会发现在节奏上他们是基本匹配的。 哇， 那所以我们体育解说员呢在解说比赛的时候 跟比赛的节奏， 对，你会发现比如说田径比赛啊，比如说杨绛老师，对吧，一开始的时候所有的选手站在起跑线啊，第一位选手是什么什么，第二位选手是什么，第三位选手是什么， 好有代入感呀， 对吧，然后当这个所有的那个解说就是运动员开始蹲下，然后这个裁判员准备发令枪响的时候，解说员就不说话了。发令枪一旦响起来，你会发现杨绛老师开始飞速的说，现在约翰逊从后面说话，刘翔在后面，刘翔、对对，然后这个时候冲刺完了之后，哎，他的语速又返回来了。但是你看网球基本上那个两个运动员在这打球的时候，解说员基本不说话。打完球之后啊，刚才这个球费德勒和纳达尔怎么着、嗯，然后一旦运动员发球，又不说话，对吧？ 所以要和比赛是在同一个节奏上。 那个、对，就是解说员的语言要和比赛的行进节奏要匹配。那电竞比赛呢，也有它自己特殊的节奏。 对，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虽然都是进行这个说话，但是在节奏的设计上，可能电竞解说和其他的体育解说可能还有一些不同。 对， 嗯， 哎，小妹，我跟你说啊， 好想拿根笔记下来。 要不说我跟你说，咱中国传媒大学这个播音老师是吧？ 好厉害， 全国第一。为什么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专业全国第一呢？你看看，我就觉得听着徐老师说，我就感觉这个门门道道，你发现没有？真的，一个人一旦知识有了，就是你看，哎，原来我就是听个乐呵，现在觉得哎，一说一准，一说一准。 对，徐康，你是说以前你在上课听我的上课的时候，就是听个乐呵？ 不是，原来 不小心暴露了。 小美，你快 不小心暴露了当时的想法。 我觉得徐老师说的对。 谢谢小美， 小美关键时刻补刀啊！行，那你说说到这儿，咱们就先看一段这个 好。 当时黄健翔老师吧，也算是咱们体育解说的非常标杆的人物，是吧，徐老师？ 嗯，在体育解说界应该有他自己的位置吧？ 对，有他自己位置。咱们先看看这个体育解说啊，先看到底是什么样啊。 伤停补时三分钟，已经打了2分25秒。看样子是要进入加时赛了。加图索在跟维杜卡在争执，加图索自己身带一张黄牌。托蒂、格罗索过他，好的，进去了，亚昆塔。 索一个人，他代表了意大利足球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在这一刻，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不是一个人。托蒂，托蒂面对这个点球，他面对的是全世界意大利球迷的目光和期待。施瓦德曾经在附加赛当中，世界杯决赛的附加赛当中扑出过两个点球，托蒂肯定深知这一点，他还能够微笑着面对他面前的这个人吗？十秒钟以后他会是怎样的表情？希金克的球队面前，伟大的意大利，伟大的意大利的左后卫马尔蒂尼今天生日快乐，意大利万岁。 恭喜意大利啊！恭喜意大利！ 我们又回到了那一年， 回到了 怎么样？哎，我跟你说，我听完学号讲课，我觉得有点道理。你看，刚开始这个黄老师解说的时候就特慢，说这个传给了中场，中场传给了中场，然后到中间就突然拿球往里突，就特快， 球进了。 哎，小美，你要不然稍微猛。 有，这个还是性别之间有点差异。 但是网上其实有一版女生 的模仿，真的吗？ 就是有兴趣的同学或者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在百度上搜一下。 嗯， 就是关于黄老师的黄健翔的这次解说呢，网上还真有一个女生在模仿。 哎、小美， 很厉害， 有 很厉害， 你要不要试一下？ 不要了。 对， 但是我看完这个，我想到了那个网上经典那个鬼畜视频， 是 吧？ 是一个人在战斗， 在战斗。 我们弹幕也已经刷下来了， 啊、他 不是一个人。 啊、对、嗯，而且前一句话在这一个啊，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不是一个人，这不是一个人，就是这个很有那个什么，我不知道徐老师和小魏，你们觉得这个是小魏吧？徐老师肯定都已经贯通了。小魏，你觉得这个体育解说跟电子竞技解说怎么样？在节奏上里面？ 在节奏上，首先是我们可以看到，当时黄老师在解说空场的时候，他其实是有段时间不说话的。但是电子竞技解说是不可能有一秒钟的空隙，因为其实电竞解说它会比较快一点，所以而且每秒钟都在做一些事情，所以这个时候你作为解说要把这些点告诉给观众，因为本身他们职业比赛他们高度就非常高，所以他们可能没有看到这个地方，也不懂这个地方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够给一定的解释的话就会非常好。所以我们在无论是我在 ESPTV 解说王者荣耀的时候，还是在腾讯那边青训营帮他们说青训营的比赛的时候，他们都是要求我一点，一秒钟都不能停，不能空。 我感觉我们小魏的语速是不是也是解说练出来的， 就是职业习惯。 嗯， 对， 哎，真的速度特别快， 真的。他们因为尤其是我们现在我主要负责王者荣耀嘛，他们真的就是可能一场快局的话十几分钟就结束了， 嗯， 但是要说的点非常多，所以必须得快一 点，而且他们确实比赛节奏也非常快，可能不会像什么英雄联盟，不会像什么 DOTA， 他们可能一波团战会打到一分钟两分钟左右，但是王者荣耀30秒最多可以告诉 结束了， 团战结束了，谁赢谁输， 所以节奏是非常快的， 节奏非常快啊、 然后对我们解说员要求也非常高。 对，其实啊，小美，你有没有感觉刚才这段，你比如说黄老师解说体育这段啊，其实咱我有个疑问啊，今天学校在这儿我就问出来、你说黄老师当然他是有一个那个时代的经典的一种解说风格啊，比如说点球克罗索立乌嘛，克罗索立乌，但是现在你要让我感觉啊，我这个感觉现在如果我这么解说，你说这个算不算，比如说我就比稍微冷静一点，可以变成这个点球啊，格罗索立功了，那意大利人没有给澳大利亚人任何的机会，那伟大的意大利的左后卫啊，他继承了这个，就这种说，你说有没有， 都算个人风格吧。 对个人风格。 嗯， 就实际上呢，这个就是无论是哪一个项目的体育解说， 就是我们为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解说员投以很大的情感，最重要的呢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体育解说员需要把现场的情感通过某种方式让电视机前的人看到，因为我们通过电视机呢、 嗯、 可能只能看到现场的场面， 嗯， 但是我们知道现场的那个，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去过就是比赛的现场看过比赛， 嗯， 比如说现场的呐喊声，现场的那种人群拥挤，那种温热， 那种 对那种炎热，很可就是现场观众的感受在很大程度上通过电视是要有极大折损的， 嗯， 哎， 但是什么叫做就是立体化的传播，就是我们除了让受众看到前方的画面，听到前方的声音之外， 嗯， 我们要让他感受到现场的氛围， 气氛， 对， 哎呀， 那我们如何来判断黄健翔当时的这次解说他的情感基调是不是正确的，我们就要判断他所传达的情感和当时比赛现场的情感氛围是不是匹配的， 哦， 对吧？所以我们虽然不知道当时现场到底是意大利球迷多还是这个澳大利亚球迷多，但是我想呢，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当时这场比赛是在德国进行的， 对， 对吧？我觉得在现场， 好厉害，徐老师， 没，这个、 啊、经典教学案例。 我觉得如果一个就是解说员如果不能够准确的传达现场的情感氛围，甚至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 情感不一致， 或者是在这个应该传达的情感和自身的情感过程当中呢，在那个融合的方面呢稍微出现一点偏差的话，我觉得这个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还是有我们值得商榷的地方。 嗯， 哎呀，路转粉啊，听着， 对，确实 徐老师讲完路转粉， 师哥的意思我比较明白，就是我感觉徐老师就是可能是个意思，我用一个冷静的表达方式，但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无论你再怎么冷静，但是你的感情一定要表达出来。就是我也解说过这种传统媒体，这种传统体育项目，我解说过橄榄球 NFL。 嗯， 然后当时是第五届超级碗，是佩顿曼宁的最后一场比赛，他当时代表野马队是最后一次出征超级碗比赛，他也是拿到他最后一个冠军。 嗯， 当时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并没有多想哭，但是当我看到佩顿曼宁就是站在台上说，这是我最后一次了， 嗯， 就是我可能我。不会哭着说那句佩顿曼宁再见，但是我觉得我当时会把那种情感说出来，我说佩顿曼宁永远不会再见你了。 对，就是其实体育解说是在讲一个故事， 对， 然后呢我们解说员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既是导演又是编剧然后又是这个演员， 嗯， 所以我们到底想通过这场比赛给受众带来一个怎样的情感体验， 对， 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跟我们有稿播音是一样的，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得稍微的体会一下，就是我们整场解说的他的情感基调， 嗯， 到底应该怎么来设置然后怎么来表现， 嗯， 应该有这么一个标准在这儿。 那这个在比赛之前肯定你会做功课，比如这一场比赛是不是某个球员他比较有意义的一些， 对， 嗯， 实际上在西方呢，就是西方也是周末是联赛，就传统体育啊， 对， 嗯， 周末是联赛，但是解说员呢其实从周一开始他就已经开始工作了， 嗯， 他从周一到周六一直在准备然后到周日进行就是话筒或者镜头前的表现， 嗯， 但是之前六天其实他都在工作，在收集， 嗯， 在准备， 明白，你看咱看完这体育解说，咱看看这电子竞技啊， 嗯， 咱来直观的先感受一下，大家先感受一下有什么区别啊，咱先看看， 拿出来的杰来对上库的卡萨丁，今天中单 这个中单中野特别好看， 上单也很好看，这两个英雄必要分出 这一盘，其实下路一个布隆一个塔姆，感觉就是保护打打前，然后团战一下保护一下 C 位，然后没事往中路跑一跑，上路钻一钻，然后感觉这一盘整个中上野很酷， 这波的爆发很 手上也是有惩戒的，看看待会儿是不是有机会直接一撞 一 Q 接到以后，哇，去到这边走的掉马一个闪现一，再往前滚一下雷比闪现神 A， 这个距离够吗，反手一个大招把雷比给定住以后，第一点拿到的是 Amy， 赶到 Amy 拿下一个人，都想把自己给炸回来，马上给我脚闪现，这一波上野互拼， 这一波感觉有点尴尬， 直接对到 12 掉了， 确实是没有办法打， 这波打断了皇子的一个 EQ 位移，而且大招已经是留住了皇子，雷鸣到这边走不掉，也想要换吗，再一次的 EQ， 但是库尔就挤在旁边，大招改下去激动还有非常多的一个状态， 香锅也是在下路用伊卡和一条龙的一个属性做了一个交换， 对，香锅还想进来看一下这边的蓝，但是布隆跟 AB 已经在这边卡掉了， 整个野区还有包括卡卡丁的中台，这一波就是最 好，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双线两下人空了，库尔的印记爆下来还有一点点血量，找了一个 RG 的雷米过来，这个 皇子又大了， 其实还没出手直接大招，逼出一个闪现以后，逼出一个塔以后再用闪现躲 体这边吃了女警的一套，连击以后血量也不是很好。这波老干爹想在对方进攻的时候抓一波反手，但 RNG 撤退的也非常的果断， 打了很久，一个人都没有死。现在问题就是能不能压缩老干爹这边的发育空间，不然的话就会变成。 好，咱们回来啊，咱们稍微看看这团战，要不然等会儿看看这个、嗯、我这看着入迷。 哎，非常 rap。 对，我 Q 你们一个问题啊，就是我怎么感觉、嗯、其实他这跟体育解说有没有觉得差不多，其实也挺激情， 风格有点类似的感觉。 嗯，对，其实如果从我说的话，其实类似于黄老师他们在解说传统体育项目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说一些表达情绪的这种话语会多一点点。 嗯， 但是他这个情绪激动的部分大概是因为我们都知道电子竞技项目类似于一个英雄，他会有很多技能，四个技能， 是 这个时候他会讲，他是技能在讲着这个描述场面， 嗯， 他释放什么技能，他怎么打、 嗯、 怎么说，他也是一个激情态势、 嗯、 但是他不可以在里面表参加太多的他这种个人情绪的表达。 嗯， 因为这个时候你是一个中立的这个解说员嘛，你只是在很激情的描述场面，类似于田径，他跨栏了怎么怎么样， 嗯， 但不会像黄老师那样什么克罗索进球了， 嗯， 不会说什么我什么 伟大的意大利人民， 对，我不会说什么我现在是背后转身、 嗯、 我不会说我现在抬起左脚射门、 嗯、 他只能说是射门了、 嗯、 而这边是要说这边一个 EQ2 连射把人挑起之后大招盖死。 哦，哎呦， 嗯， 有两下子， 有一点那种感觉， 啊、有点这种感觉啊。 这个是我看来的一个就是分别在，但是他们激动的节奏是一样的，不知道徐老师怎么看？ 嗯。实际上我这边当然我们只是做学术的讨论啊。 对对对， 就是咱们国家的这个电竞转播大概是从10年前，就是2003年、04年、05年， 那么早就有啊。 对，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有这种类似于这个解说 的大型联赛 出现。那我们想想，如果第一代的电竞解说哟，那个时候没有科班出身，也没有那个就是任何的就是前人的风格可以遵循、 嗯、 是， 如果我们是一个解说的话会怎么办呢？我们会参照这个年代里边最流行的体育解说。 嗯， 那么我们想想10年前最流行的体育解说是谁呢、 哦、 是当时流行在足球界的那些解说员的风格。 对， 对， 所以第一代电竞解说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参照了或者借鉴了当时的那个传统体育一些体育解说的解说方式融为己用，然后第二代电竞解说可能又模仿第一代，第三代又模仿第二代、哦、所以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存在一种，但我们只是从学术上讨论啊， 对对对、 嗯、 疏通了， 可能存在一种这样的 一脉传承 的关系。 嗯 嗯， 所以还是跟这个体育解说是有一定这个血缘关系的。 对， 对， 嗯， 行，那咱们这样，上半场不剩几分钟了，咱今天好久没听二次元了， 嗯、 咱今天进个二次元，然后半点广告。咱这样，咱下半场那个 一开始我们会就是我们前方特派记者正在 China Joy 的现场， 啊、 然后今天虽然上海非常热，但还是给我们带来精彩的现场报道。 行，下半场有那个咱们现场解说啊， 一会儿见， 继续给大家一会儿见。 大家好，我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李兰玲。钱不是万能的，没钱是万万不能的。这年头随便打开个手游什么的，满屏都是金光闪闪的人民币战士。今天的秒懂二次元，我们就来严肃地批判一下氪金这种行为，真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助长攀比炫耀之风啊。不过土豪，我们还是做个朋友吧。氪金一词来源于日本，原意是征收费用，多用于电信业服务的电话费、网费等电信增值服务。在 ACG 圈里，氪金只支付料金，特指在游戏中的充值行为。这类游戏往往具有免费的特性，通过免费游玩吸引玩家，并通过丰富的氪金选项来吸引消费。氪金往往被分为多种类型，有定额包月制、计时制、计时封顶制、一次付费制等等。从2000年开始，该词汇被运用于网络游戏付费中，2010年又被手机社交游戏引入。在著名网游《魔兽世界》中，有一种采矿等级达到375以上，才可以在可尔丹纳斯岛上采集的稀有金属氪金。氪是金属元素的那个氪，所以也常常在生活中用亮瞎了我的24K 氪金狗眼形容爱护视力的重要性，形容某件奇特事物的视觉冲击力。最后啊，还是要善意提醒大家，适度游戏易脑，沉迷游戏伤身，我要是再氪金我就剁手。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黄长春，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九八点二。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漫游海飞天节目。大家好，我是徐可。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我们九八二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没错。 那现在我们在下半场的一开始啊，刚刚也跟大家说了，我们漫游海飞天的特派记者已经在 China Joy 的现场，虽然现在已经闭展了是吧？ 是， 但是他还是依然非常敬业的。 是， 这么晚，晚上八点半要给我们带来他今天去探班的一个现场报道。那我们现在就来连线我们的记者王浩。你好，王浩。 啊，小妹好，徐哥好。 哎，你好，你好。 辛苦了，今天。 辛苦啊，浩哥，你这个 逛展怎么样呢？有什么样的体验？ 啊，今天这一天真是收获颇丰啊！ 啊， 今天是 China Joy 在展会开放的第一天。虽然是个工作日，但而且又是今天40度高温，但是魔都的这些小伙伴和全国各地赶来的小伙伴依旧挤满了全场啊。 嗯， 在我们逛的那个游戏试玩的展区啊，排满了长龙，各大厂商站台的收购更是令人目接不暇。 啊，主要是收购令你眼花缭乱，是不是？ 不是，浩哥，你可别回不来了啊！这在那儿留恋了，到时候。 嗯，那有没有各大厂商带给我们这个新鲜的一手的资讯呢？要给大家分享的， 今年参展的展商非常多， 嗯， 然后展区呢，主要还是分为一个专业区跟玩家区，然后玩家区分到是 N1 馆到 N5 馆，12馆到16馆，每个场馆都很大。从我们今天简单逛来说呢，大概只是简单走完这些场馆就要需要2个小时时间。如果要你要想体验试玩、拍照，然后包括互动、赢福利这些的。小伙伴大概没个5-6小时你是出不来的。 哦。 然后今年的厂商呢，我们今天见到的发的最大的奖品是今年微软 Xbox 的展台上，分分钟就送出一台液晶的彩电， 厉害了！ 场下在座的啊，在场下玩家都惊呆了。我把我麦 关了。嗯，那其他方面呢？其他方面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游戏的新作发布呢？ 关于是这样，就是完美世界推出一款新的手游，也在现场的提供了试玩。其他的呢，我觉得还是让小伙伴在现场看一看，我也有拍照，然后回头会发给大家。除了这个新作以外，我觉得更多人可能关心的都是一些美丽的小姐姐，包括 coser。我觉得今年的 China Joy 也不会让大家失望的，这些美丽的小姐姐非常配合的时刻在展台。任大家去拍照，而且 coser 也基本上是游走在人群当中，让你感觉在你就是在生活在二次元中。只要你保证你的手机和相机有电且内存充足的话，绝对让你非常满意。 啊，也就是我们的 coser 和我们的收购是非常敬业的。嗯，那行，那王浩等于也没白去一次 China 转哈，要好好的给我们带来一些惊艳的美图回来。我们知道今天是这个观众参观日的第一天，明天是观众参观日第二天，那明天我们的王浩也会在 China 转的现场为我们带来一手的资讯。那辛苦了啊，因为现在上海的气温是非常的高，所以还是 你注意，千万别中暑、啊。 对，还是要注意身体。 对对对， 谢谢，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辛苦， 谢谢王浩， 辛苦浩哥， 谢谢，再见、嗯， 哎，拜拜， 好，谢谢，再见。 好的，欢迎回来啊、感觉还是 不容易啊，咱们这个现在规模越来越大了，都 是 这前线发挥的爆。 其实我那个我的这个 U 盘里面还拷了一些今天王浩发给我的图片、嗯、我不知道有没有拷进我们的系统，待会儿有时间的话也可以给大家来看一看。就是各大展台感觉还是非常高大上的，感觉我们的 China Joy 一年比一年高大上。 对， 我记得我还是14年、 啊、一些微信的图片吧，咱们现在先就近看了。 对，我记得我还是14年的时候去过一次 China Joy、嗯、然后我觉得在这个 CGO 上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点，就是你可以去捕捉各种野生的 coser、嗯、就是他们不隶属于各个展台，但是他们是自己出于对动漫游戏人物的喜爱，然后去出 cos， 还是非常好的。 嗯、来，咱们看这是暴雪，网易的， 我们简单的过一下 啊。我最爱这个，哎，祝愿 各大掌声 越来越好啊！祝愿魔兽世界，这轩辕剑， 嗯 嗯，今天这展台不错。 对， 小美他们这个主持不行，应该请你去。 哎，别，我觉得这个、啊、这个主持人小哥哥小姐姐都不容易哈、 啊， 大家都是冒着光来。嗯， 盛大啊，咱们盛大爸爸。哎，这今天展台我觉得都挺大的。哟、 嗯， 这不是咱们的这个是吧？ 嗯， 有 是是 有人、 嗯、 啊。啊，完美、嗯、啊！这就应该刚才咱们浩哥说的那个新出的那个， 嗯，发布了一款手游，好像是。 你看这 coser， 其实衣服也挺精良的，在这儿。 对， 这应该是 各种 手办， 看不太清、 啊， 有很多大型的这个。 这应该、啊、 模型， 反正应该是对、 嗯、 卖的这种玩具。 嗯， 这应该是1:1的那种， 看不太清 人那个。这我、 啊、 我也 没关系，我们看下面。 行， 嗯， 好、啊，火影的手游啊，哎，这个真是。经典了，啊！变形金刚，这有点萌啊，这个这质量挺好的感觉。 应该就是大家把这个 对， 嗯，比较有特色的款都拿到现场。哦， 哎呦， 哦，隐隐的看到一辆豪车，是是， 这大豪车还有这赛车赛钩，这，哟、 嗯， 左下那车模不错啊，这， 嗯， 车前啊，行， 车也挺好， 车也挺好啊，都挺好，都挺 好。好的， 浩哥也是不容易啊， 王浩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报道以及分享了很多精彩图片。那我们明天 CGO 的第二天继续哈、 嗯，继续跟 大 家联系。 那回到我们的话题上， 行， 还是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吧。嗯， 好，那今天做客咱们直播间的嘉宾呢，也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教师啊，非常厉害的这么一个，我觉得是世外高人这种老师啊，徐丽老师。 嗯， 啊，欢迎徐丽老师啊。另外， 欢迎徐老师。 对，欢迎我们中国传媒大学也是咱们的师弟啊，播音本科的学生小魏啊，欢迎小魏同学。 各位好， 哎，然后咱上半场你看都说了这么多了，下半场咱就实操一下吧，是不是？ 可以。 来，咱们实操一下啊，给大家带来。咱们这应该是在节目中的第一次尝试现场游戏电子竞技的解说。 那好，那待会儿让我们的小魏来坐到我这个位置吧，这样你可以离得稍微近。 先过来吧，坐谁位置吧？ 嗯、 我在旁边给他操着。 你这个还是得直击， 是吗、 嗯？对，然后坐我这个位置是可以的。嗯，好，让我们的小魏同学， 电扇 一步。 这个，说实话啊，这个我刚才看嘴皮子，小魏同学这嘴皮子够快的，要念绕口令儿。我感觉那个灰化肥发挥那个念到世外高人那种级别啊！对，你先贴贴麦，看看声音怎么样，应该没问题啊。 怎么样？ 哎，非常好，非常好。 行， 对，你可以戴上他那个耳机 ， 对对对， 行， 好，行，应该是这个视频吧？ 对，我们今年 KPL 王者荣耀的这个春季赛的决赛。 对对，把话筒稍微离你稍微近一点，好好，咱们就准备啊。 好， 三二。一，大家小礼物刷起来啊！忘说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话呢，是我们2017 KPL 春季赛决赛的现场。那对阵双方是王者之师 Q7 Happy 对战银河战境 AG 超玩会。我们都知道 Q7 Happy 是本赛季常规赛胜场最多的队伍 ，AG 超玩会也是我们明星最多的队伍。OK， 到了现在双方开始了 ban pick 环节。Q7 Happy 在蓝色方先 ban 先选 ，AG 超玩会在红色方后 ban 后选。可以看到 Q7 Happy 在蓝色方的话，我觉得他们可能会针对一手 AG 超玩会的打野梦泪，因为梦泪我们都知道他是一名实力很强的打野，但是 他的打野有缺陷，他的英雄池稍微有一点点浅，因此这导致他容易被人针对。可以看到 QCI 比第一班搬掉了李白，这也是打 A 超安徽的一个战队的时候一个常见的班位，就是针对一下孟老师，也可以说尊敬吧，毕竟孟老师的李白也是出神入化。可以看到这一边的话是搬掉一个马可波罗，这样的话也是一个互相尊敬的过程，是针对对方的这个鹤的选手。这边的话再搬掉阿珂，阿珂是改版之后重做归来之后非常非常强，他的杀完人大招刷新体质也是可以让他在存在一个无限连的可能。好，这边再搬掉高富帅杨戬，那么 QG Happy 第三班，让我们期待一下第三班会不会搬掉一个强势班位。这边是搬掉一个李元芳，看样子是要把孟老师针对到死。其实三班打野我真的没有见过，但是现在的话 A 超安徽有一个很难的抉择，因为现在我们可以说边路战神两个英雄关羽以及花木兰都在外面，现在你怎么办？如果搬掉花木兰 QCHABY 抢关羽，搬掉关羽抢花木兰，因为他们的第一上单弗莱这两个英雄都使用的非常好，看 A 超安徽怎么选择，还是搬掉花木兰。这样的话 QCHABY 第一手选择我相信应该大家都是呼之欲出答案了，就是关羽，关二爷。这也是为弗莱大神飞牛大神拿到他的关羽，关羽也是被称之为我们的五大关羽，弗莱的关羽。那么这边拿到关羽之后，其实就已经比较形势就比较烈了，这么样强大的一个关羽在外面的话，感觉 A 超安徽这边不好针对。他们在这边的两个选择是怎么选择的，我们可以稍微期待一下。其实我们都知道关羽有很多英雄可以打断他的马腿让他冲锋状态起不来，但是弗莱他的走位非常好，我觉得大家可以学习一下，就是学习他带进化。我知道有很多网友的关羽喜欢带闪现带斩杀这样的技能，但是都不如进化来的比较实在一点点。可以看到这边的话，这边 A 超安徽的选择就比较难了，因为他们现在看到对方选了关羽之后不太确定自己拿什么样的体系可以比较好打这个关羽。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拿一手庄周，因为庄周其实可以看到这边是庄周，庄周在这个上个赛季里面是利用大招解掉关羽的大招控推，这样的话呢比较好的可以保护后排。然后这边老帅想拿到我们新出的这个英雄，新的中单法王干将莫邪，干将莫邪也是以手长著称，而且现在我相信大家在玩这个征召局的时候应该是见不到他了，因为他太强了，必定会上班位。 小魏，咱这样，咱稍微进到这个战斗的环节啊。 好，没问题， 咱来两下。哎，这个 快进看高潮 哦，快进不了是吧，这视频快进不了、好像不太行是吧， 我也不太确定，因为是我 哦，拖不了，咱们这个视频可能拖不了。这样，视频先往后放着，咱先聊着，等会儿放到那一块正好就播嘛， 行， 对吧？咱是这样，徐老师，您这个、点名点评，徐老师。 其实我觉得这个听众朋友们可能听完了之后呢，就是应该还是能从整体上感觉到，就是小魏他的，因为他毕竟现在也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我发现真的是不断啊。 对，其实还是很娴熟，我觉得已经做得很好了。 被你夸奖不好意思。 小美，那小美你觉得？ 我用四个字来评价我刚刚的感受哈，不明觉厉。 对，就感觉很厉害， 感觉很厉害的样子。 然后我觉得这样啊，咱等视频播着，咱们呀。都是这个，就是刚才我觉得徐老师一句话特好，电子竞技解说也是说话一行当，对吧？这样咱师徒四人咱同台，甭管会的不会的，你就 Q 小美。小美虽然不太会玩游戏，但是你知道一个美女的作用也是有的，在比赛中啊，这就看你的这个。徐老师呢，当然作为大师嘉宾，我就负责助理，就哼哈那种啊，有人一嚎就附和那种啊， 喊麦。 哎，咱来啊，咱来头台一下啊。小美和徐老师那边是不是看不太清楚啊？ 我们尽量吧。 行，反正负责那个谁，小魏 Q 你们啊，小魏 Q 你们，小魏主控。来啊，咱们再回到这个，就跟着这来吧，小魏应该可以吧？ 没问题，没问题。 行，来啊，咱们就胡茬。别忘了各自职责，我是哼哈那种，然后徐老师得说，然后小美你负责美啊， 我就来批评小魏是吧？ 对，他负责 Q 你啊，来，咱们走。 好，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话，双方阵容也已经是确定完毕了。可以看到 啊， 现在 QG Happy 这一边是 你这个抢戏 拿到了一个他们比较擅长的后羿体系。 没错啊。 其实徐老师应该是明白的，QG Happy 在本赛季使用到后羿这个体系的时候，胜率是高达91%。 嗯，反正比我使后羿使得强。 对，就是，而且当他们拿到关羽的时候，他们胜率是100%，也就是一个双胜率高的英雄组合到了一块。我们可以看到这边虽然有个干将莫邪可以是一个吸人的作用，但是我相信只靠一个干将莫邪是保不住这个老帅的干将莫邪的。所以说想打的话，现在老帅这把走位 非常非常难。 没错，哎，小贝， 按照这个比赛的仪式呢，在比赛开始之前，双方的主教练要走到这个赛场的舞台前要握手。不知道这个小贝知不知道，在握手的时候，双方教练彼此之间会说些什么呢？ 啊，肯定， 这有意思啊！ 肯定就是，比如说我跟小美握手，如果我们是双方的话，肯定是表面上，哎，你好，你好，承让承让，肯定 请大家刷一波小礼物。谢谢。 但内心想的是，哥们儿，你等着，肯定待会儿要好好针对一下你，看我们战队怎么打爆你们战队的。 感觉硝烟味儿很浓哎。 对他们肯定是先礼后兵的。其实 QCIB 我们都知道，他们这个赛季是双杀过 AG 超玩会，在常规赛里面，所以他们其实在面对这场比赛的时候，他们是有个比较好的这个心理的。而且上完后我觉得心理压力会比较大，因为他们在常规赛两次面对 QCIB 都是2-0直接输掉比赛。 那老帅呢，其实是超玩会当中的一个灵魂人物，这次小魏在上海应该碰到老帅了， 碰到老帅 谈谈见到老帅时候的感受。 哎，稍等一下，好像大家在反映我们直播间现在只能听到视频的原声，听不到我们四位在说话。 哇，真可惜啊，刚才这么多精彩的内容。 是， 哎，这是为什么呀？这样这样有没有看大家，我直接把耍直播给输出关了啊。 嗯，大家 来继续继续 再来再来 继续、嗯、继续、 其实这次碰到老帅呢，我觉得老帅还是一个心态很好的样子，虽然他是被称之为是这个王者 UZI、他是两次都站上了 KPL 最后的舞台、但是两次他都是那个头号输家。他是第二名。 哎，小魏啊，你要给小小美怎么样，有事儿了吗？大家说 我来问一下大家好不好、 行行行、 我们先可以先聊着。 其实我觉得这个小魏，你要给小美推荐一个英雄，这里边推荐什么呀？ 我要妲己 角色啊，有你会啊？ 妲己啊， 妲己，妲己好用， 妲己没有你漂亮啊。 小乔也是可以的， 对，妲己小乔。 你都用一些很难的，这小乔还是指向性施法呢。 对， 无所谓啊，这无脑送嘛。 其实没有没有，其实我可以这么说吧，如果在星耀局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个妲己出场的话，你基本上那个妲己就是敢在星耀局拿出妲己的话，基本上这个人是对自己很有自信的 啊、 小美这种属于甭管有没有自信先往外掏。 其实妲己这个英雄还是非常好的，有控，然后也有爆发，有输出， 一套带走。 对，他后期存在一个单秒人的能力，所以这让他可以在高端局也可以上场。 对， 我看到现在双方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分路，但是现在这边的话，肯定 QCIB 这边要对对方的野区做一定针对的，因为毕竟，哎，我前期阵容比你强什么的，我肯定要打你啊！趁你病要你命的时候，这种时候是不可能会放过的。但是现在可以看到 ，A 超会它也存在一手前期比较强大的地方，徐老师就是我们的东方太一龙王。龙王也是在前期存在一个很强的反野能力，但是这一次的话，看他能够在对方野区做到什么事情吧。现在其实野区已经清的差不多了，老帅在这个位置我感觉有一点点拖大。我们都知道甘家莫邪他是一个没有位移的英雄，所以这样的话在对方的这个野区待太久的话，可能自己会死。 小魏，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梦泪实际上因为在总决赛之前其实他的名声已经很大了， 对， 所以在总决赛里边这个 QCHappy 一定会针对梦泪的打野做出一些部署。 对， 那在今天现在的这种布局或者现在的这种进展过程当中，我们能看出来 Happy 到底打算怎么来抑制这个梦泪呢？ 其实在 ban pick 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到了，其实很多队伍在面对超会的时候一般是两班打野，李白、阿珂，但是这次QCIB 他们是三班打野，首先从你的一个英雄拿的问题上就已经把你克制得很惨了。我们都知道半肉英雄的梦泪跟刺客梦泪完全是两个人。半肉梦泪的话感觉只能他打的会非常吃力非常挣扎，但是如果说是刺客梦泪的话，他就是 KPL 毫无疑问的第一打野。 好，咱们感谢小魏和徐老师啊，现在终于是可以听见了啊，起码 对， 感谢感谢二位。这个小魏累不累？这个就一直说这感觉。 其实不要紧的，因为我也 还可以是吧。 尝试过有一次，就是当时在 ESPTV 的时候，我是大概连续说王者荣耀比赛是说了6个小时。 当时什么感觉？ 感觉还 是只想喝个水 啊。对，但是要不停的喝水就是了。 但是还要努力，因为体育解说史上最长的比赛应该持续了11个小时。 哇， 是什么哪个体育？ 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历史上，曾经有一场比赛是这个自由式摔跤。自由式摔跤呢，当时两个选手不分伯仲，是那场半决赛里边，因为规则的限制呢，只有一个选手双肩着地才算比赛结束。那如果我们就知道，如果这个选手就趴在这儿的话，另一个选手就得使劲的掀他。但是总而言之呢，双方角逐了就是将近11个小时，这场比赛还结束。 这体力够好的。 对对对对，但是最后呢，就是这场比赛的胜者由于体力透支退出了决赛，所以那一场半决赛的获胜者这就继续拿到了冠军。 哇、哦。 对， 这个戏剧性的结尾。 所以人生啊，是吧？ 对，体育就跟人生一样，我也觉得。 对，其实你看，徐老师，我觉得刚才徐老师对小卫也表示出了高度的这个赞同啊， 嗯， 感觉挺好。其实我不知道小卫啊，我这回给你出个难题， 嗯， 小美啊，你看小卫能解说游戏是吧？ 嗯， 你能解说体育吗？ 我 小卫啊， 其实可以的。 是吗？我这儿给你准备了一个体育的，你能解说吗？ 要看什么项目了。对，要看什么 球行吗？ 篮球没有问题。 是吗？篮球没有问题啊。 对对对， 行行行，来来来，篮球没有问题，我们先把这个关一下啊。来，篮球啊。 好，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镜头给的是2008年， 你这上来就能来。 2008年北京奥运会男子篮球小组赛的第一场比赛，因为这场比赛我的印象太过于深刻了。我们看到现在在镜头面前说话这个人是我们 NBA 的著名记者赛格。赛格其实在 NBA 的时候经常喜欢以一个花西装的打扮出场。所以当他也是在2016年的时候，就是在去年他已经这个去世了。当时所有 NBA 的大咖都是穿上他的花西装来参加他的这个葬礼。可以看到他也是亮出了一幅画，这边是我们的温家宝总理在上篮，然后另一边是布什总统在运球。 哦，真的啊， 这也代表着我们的一个理念，就是一个奥运会是一个世界，也代表着我们一个两国要相交一个友谊的阶段。所以也希望今天美国队与中国队比赛也是秉承着一个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感觉。 嗯，咱们得搭上这各自的角色，我一喝着，哎， 然后我们还要参加什么 小礼物666 小礼物。好的， 谢谢。其实可以看到这次08年的奥运会美国队它是真正的梦之队。我们都知道在06年07年美国队都是没有拿到冠军的。 嗯， 当时美国队只有一个借口，就是我们最好的那个球员还没有来，科比。但这次科比他来了，所以今年美国队一定是志在夺冠的。但是第一场我们中国队也一定要打好这场比赛，不能让他们这样轻松的觉得自己我们派来科比我们就一定可以拿冠的。 没错，说的对。 篮球比赛一场定胜负， 就是 的话谁打得好谁打得好，这个东西还是要看你当场的发挥的。 就是啊，抢球。 可以看到这边的话是我们的争球球员，是我们的易建联。易建联是马上就要来到 NBA 了，他是我们中国队身体素质最好的球员。可以看到这边是霍华德拿到球之后直接长传给安东尼，但是安东尼有点着急，这个球没有拿住。我们都知道甜瓜在零七年的时候也是输给了科比，这次两个人在一个队伍里面感觉还是有点怪怪的。 嗯，小薇大概介绍一下，今天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梦之队出现来面对东道主中国队，他们在战术打法上会有什么特别的安排？ 我觉得他们最大的安排就是，也是他们一贯秉承的理念，就是一定要打防守反击。我们都， 梦之队对阵中国队还需要打防守反击。 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国队强在哪里，是我们内线。刚刚可以看到姚明是直接在三分球的位置直接出手，我们的内线是很强，但是姚明有一个致命缺陷，就是大姚他的移动速度稍微有一点缓慢。 嗯，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美国队的中锋霍华德，他打大姚是打不过了，但是他的移动速度非常快，所以只要推进他们的这个反击速度的话，中国队会很吃力。 嗯，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话打一个挡拆之后，姚明肯定是要出来挡的，因为确实美国队外线防守太强了。这边姚明外面挡拆效果非常差，球传到里面之后这个球没有打进，反而是对方的一个快攻。可以看到只要球没有打进，美国队立刻是三个人直接快下。 OK 行， 哇，厉害了厉害了， 哎呀厉害了。而且徐老师一说话就感觉特有一种正在看那种比赛直播的感觉啊。小美， 是的， 对 对，那行，你看咱们这个 小卫应对得也很好。 对啊，哎，小卫你这个真是厉害啊，就什么都能来。我发现你有一个特别好当主持人的这种，就什么都能来，发现没有小美？ 因为我确实 我主持人就是什么都能来。 对，我就是想做解说嘛，然后之前也是做过 CBA 解说，做过 NFL 解说，现在是开始做电竞解说。 听我跟你说啊，咱现在对听咱节目这些各大赛事这些，我知道不乏有这些领导们啊，赶紧加小卫的这个微博微信啊，赶紧与他取得联系啊，这个电子竞技的解说啊。哎，小美你水友怎么样感觉？ 水友觉得向大佬低头， 不明觉厉是吧？啊，对，不明觉厉。我觉得在今天咱们是一个学术交流的过程啊。 对， 我这个也跟这个徐老师取取经，我也来一段，之前也准备了一小段啊。这个， 请我们我们大师哥来一下， 为我们漫游哈半天争光。 我是从来没解说过这游戏。就是纯属是个人爱好，但是当年选过徐老师的课，还有没有一点 验收一下？ 原来你还记得？ 验收一下 、嗯、 我这个准备的是这个。 好 啊，来啊， 有备而来呀。 配一点这音乐，对，不知道还能不能听见我这说话、啊、 对，可以把原声拉下来。 嗯哎，田工啊，这是不是把这个啊，可以是吧？行，把这视频什么都他给点。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Faker 一个精彩的击面，五人大小龙，小龙拿下。但是这边，哎呦，这什么英雄我都看不清，这个这是什么英雄？这什么英雄新出的这个？ 凯伊， 行啊，凯伊，两个人追逐凯伊啊，凯伊怎么跃出地图之外了？这凯伊啊，三个人在追，很牛，凯伊一个人依然在逃跑 啊，我们看 Faker 最著名的这个球女啊，球女被晕住啊，不是，是球女晕了别人啊，球女被晕住，对，球女打了一个发条，球女拿到双杀啊 ，double kill triple kill， 球女一丝儿血啊，反杀，地上现在有八个球，后边有人追击，看 Faker 大魔王的操作，一个残血为两个人，能不能收掉这个闪现 Faker， 收掉最后一个，还剩最后一个，能不能完成五杀 ？Faker 晕住，有没有大？没有大。啊，这个也能，哎呀，这 Faker 装备实在太好了，真的，我不能捧得臭脚，这个。 对、嗯、 ，Faker 装备太好了，这一丝儿血杀不掉。 对 ，C 位看装备， 啊、你来，小薇，不行了，我这说一半说不上来了，这个你来。 其实可以看到这边的话，在塔下一个直接开大招上场，但是这个位置闪现过来是反向晕了一下，舒影这个位置没有晕到，反而是被 Faker 这个大招直接削死。我们都知道打舒影的时候可以做到灵活的背转身的话，就可以很好的 counter 舒影这个大招。 哎呦，这个漂亮了，这个闪现勾 、 啊、是吧？闪现勾啊，非常好， 这也是我们锤石这种非常精彩锤石的操作，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闪现勾闪现E。嗯，看到这边的话，抬起来的人之后伤害能不能跟上？配合发条球，其实大家都知道，发条球不但是加强一个护盾效果，还可以加你的法伤和物攻。嗯，所以当你有这个，我们也都知道有一个著名的操作叫带球过人，就是当你有个开团型的英雄的时候，让发条把他的球带到他身上， 好， 可以开一个 double 团。 行，咱俩再结束一下，我再一人说一小段，咱俩结束啊。这九尾，哎，怎么上来就死了？这个 伤害太高了，装备太好了。 哎呀，盲僧，哎，一 Q， 哎，飞机 Q。不是，这是谁？这是瑞文是吧？啊， 对，瑞文， 这是瑞文上了啊！瑞文先来攒了一段 Q， 其实我不太明白他这操作啊，直接一进去， 光速 大招，大招，哇，漂亮，哇，太漂亮了，哇，这个招打的，哇塞，我要有他做队友，我直接升王者啊，这太厉害了！哎呦，瑞文五杀啊！ 就是刚才我们刚刚说的一个比较 发条拉 的 好是吧？ 带球过人， 这发条拉的好，行，咱们这个就先这样。节目时间快，哎呀， 可 啊， 你这是专业的观众，业余的解说。 对，但是我这个，嗨，这不是这个很久没玩了，你知道？有些英雄的刚跑出地球之外，那个 叫凯乙， 叫凯乙是吧？我都不知道干嘛的，那个都跑出地球之外了。这行，谢谢小魏，咱们今天这个小美也坐回来吧。 对， 咱们正好今天这个 好的， 辛苦小魏。这解说这么半天，你看我们直播间也不能带水，你这先委屈一下啊。 不会， 对，先委屈一下咱这个。哎呀，真是隔行如隔山呀、啊！这 个感觉我们的嘉宾还是很不容易的。我刚刚在小魏那位置坐了一会儿，我觉得好热，真的是辛苦了，徐老师， 辛苦小魏。那你看，咱们今天节目也差不多啊，到这个结束的时候了。反正今天咱们听了这么多电子竞技解说，大家也算过了一把瘾，我们也算，哎，其实咱们这节目能评个奖。这不是大奖，有说100多万那大奖吗？赶紧评一下。 就你刚刚那个，这啥英雄？ 咱们这算 我们的送奖之路， 与新媒体这种融合是吧？咱们这种第一次，这算广播电台第一次尝试，赶紧啊，小美把这报上。然后这期呢，我发现大家也过了一把干瘾，之后我们也会尝试更多的这种方式吧，给大家带来更好的这种节目体验。今天也是多亏了咱们这个徐丽老师还有小魏同学，再次感谢二位啊， 辛苦了，谢谢。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8点到9点都会有一个小时的日播节目，我们将邀请二次元圈里的大咖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大家要锁定收听收看。 没错，那今天这个结尾虽然有一点马虎吧，但是时间关系嘛，咱们就这样啊，虎头蛇尾啊。 没有，这还要跟大家说呢，就是我们的 QQ 应援群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567556693，欢迎大家进群来玩。 没错，我再给您重复一遍，567556693。行，啊，这就是漫游。 那你何苦要重复一遍呢？行了， 秀一下模糊的嘴。 然后再给大家预告一下，接下来的节目是青春联盟，大家可以继续收听。那此外呢，明天晚上即将做客我们漫游嗨翻天的嘉宾是来自北斗企鹅工作室的配音演员刘明月和李兰玲啊，李伟兰玲， 又是小小两 来这个 啊， 对，又要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了，大家也不妨来听听看看哈。 行，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徐可。 大家好， 我是你还再来一小时是吧？ 我是左小美。 好，今天也感谢咱们徐丽老师和小魏。 是的，感谢。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儿见喽，拜拜。 明儿见， 再见， 拜拜。